日本每年有多近10万人失踪。 我哋个个原本都以为佢去咗翻工，点知后嚟先至发现，原来佢已经向公司辞咗职。 呢啲失踪人口喺日本叫做做 hasa， 意思系蒸发咗嘅人。佢哋嘅失踪唔系偶然，而系由自己一手策划。 嗰日我拎住个公事包离开屋企，扮翻工。 点解佢哋要令自己人间蒸发啦？ 你之前有冇见过佢？ 我完全不知道他而家住喺边。 佢哋为乜嘢要逃避呢？ 我哋唯一想知道嘅就系、是、你而家系生定系死？ 每晚7:30，东京港口都会有一班船出发去位于日本西南面嘅九州。2002年3月3日，宫本直树登上呢艘船之后，就冇再出现过。佢失踪嗰年24岁，事隔17年，佢嘅屋企人仍然等紧佢翻嚟。 我哋好想你快啲翻屋企啊！我哋嘅爸爸妈妈都已经老啦，打个电话翻嚟都好啊。即使俾佢哋听下把声都好啊。 到而家，宫本直树嘅屋企人仍然保留住佢间房嘅物件，只系多年嚟累积嘅杂物越嚟越多，令间房睇落去同直树本人留低嘅一样，都系烂摊子。 咁多年嚟，我经常都会谂起呢件事，但系我点谂都谂唔明，点解佢要失踪？ 宫本直树原本喺一间清洁公司工作。他失踪当日就好像平时咁一早出门口翻工。 我哋嗰日仲以为他去咗翻工，但系后嚟先发现，原来他已经辞咗职冇做啦。 嗰晚宫本直树冇翻到屋企，两日后宫本家收到渡轮公司打嚟嘅电话，话佢哋喺一只船上面揾到宫本直树嘅随身物品。至于佢本人就不知所踪。 听到呢个消息，我哋真系好震惊，完全唔知道究竟发生乜嘢事。除咗担心之外，我哋根本唔知道应该点做好。 宫本直树会唔会系跌咗落海呢？ 佢搭嗰只系大船嚟嘅，照计如果佢由第二层跌落去，咁应该会跌落第一层先啱，而唔系跌落海。而且日本海岸防卫队已经在海道搜匀晒，都没有发现任何尸体。 没人知道宫本直树究竟是生定是死。不过宫本刚志就相信他弟弟不是自杀。 这个是他失踪那天带出去的袋。这件就是他那天拎出去的衣服。佢个袋仲袋住咗个收音机添，咁即系话佢好似平时咁好正常啦。佢仲带定埋后备电芯，佢平时都系咁嘅。所以照咁睇嚟，佢当时根本唔似系会谂住自杀嘅，所以我完全唔相信佢会自杀。 宫本刚志又话：，从佢细佬之前嘅生活嚟睇，亦唔似系会玩失踪嘅人。 就算以前他去外国旅行去几个月都好啦，都会成日写信翻屋企嘅。但系今次就完全唔同啦，一啲消息都冇，突然之间就咁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可以话系不可思议。 根据日本警察厅嘅资料，单系2017年，全国就有85000人失踪，大部分人最后都揾得翻。不过有专家认为呢、这个数字。其实只是显示了冰山的一角。 这个数字讲的只是那些有家人报案的失踪人口。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失踪的个案都是没有人报警的。如果说一年里面有85,000失踪人口，而最终有74,000是找得回的，那即是说还有11,000人是找不到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到了下一年可能又有85,000人失踪，那上年找不回那11,000人又怎么呢？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这样加上去，加加埋埋人数随时可以超过100,000。 田元宏是退休警察，他在过去15年来一直协助多个家庭寻找失踪的亲人。 这些黑色的人头就是已经找回的个案。 宫本直树是他其中一个一直都找不到的失踪者。 他的外套和条裤都很整齐地挂在船上的衣柜里面，钱和护照也都很整齐地放在床上，所以有人就怀疑他当日是跳了下海。但是福冈的警察问过很多人，又很彻底地搜过整只船，都没有人说曾经见过他。于是警方就作出一个结论，说宫本直树应该是没有上到船。至于为什么他没有上船，到而家都仍然系一个谜。 喺田元宏调查过嘅案件当中，有好多都系解释唔到嘅。呢啲个案通常都唔涉及违法行为，令失踪者嘅家人都十分困惑。 警方将所有呢啲案件都列作失踪人口，好似呢个男人话佢行完山就会翻屋企，但系佢离开咗屋企之后就再冇翻过去。这些失踪者都是毫无先兆地突然人间蒸发的。 在日本，人间蒸发这个现象并不是近年才有。 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人间蒸发这个词语被广泛应用，当时引申或者联系到自由的意思。举个例，一对夫妇如果相处不来，他们想离婚但又不是那么容易，於是其中一方突然人間蒸發，那就可以離開複雜的人際關係了。 在古代，一些無法解釋的失蹤個案會被視為跟神靈或者鬼怪有關。 這些情況我們有一個名稱給它的，就是神隱，即是被神怪收藏。這個說法來自日本原住民的信仰，他们认为神灵或者鬼怪会将一些人收藏起来，这些就是以前的人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人失踪。 至于现代的日本，就有一些公司可以帮人人间蒸发，这个叫做夜尼基亚，即是夜逃屋的服务。顾名思义，专门帮人在一夜之间消失。 这个行业最初是为了帮一些人逃避债主追债的，那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可能是帮一些犯了法的人逃走。 齐田美穗是日本其中一间最具规模的夜逃屋公司的老板。 以前夜逃这个词语通常都是跟因为钱而惹上麻烦的人有关，他们可能是用一些哪吒或者不诚实的手段来赚钱，但是现在我们接的个案就跟这些无关，我觉得我们做的不是犯法的事。 不过他不愿意出镜，说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客人的私隐。他接的生意一般都是正规运输公司不会接的。这日他要去距离东京接近200公里的静冈县。 我现在去营救家暴个案的几个受害人，我会带一个女人，她的女儿和她妈妈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 她每日都会接到大约5至10个求助电话，一个月加埋有接近300个这些电话。 我听说这一行现在有成10万间公司那么多，比起一般纯粹载人载货的公司， 我哋呢一行揾嘅钱会多啲。 喺日本，一般运输公司一单交易嘅收费大约系$300，但系齐田美穗每次嘅收费就由450到$2,700不等，有时仲唔止呢个数添。 最贵嗰次收咗120万日元。 虽然收费高昂，但系绝望起上嚟都会有人愿意付出呢笔金钱。齐田美穗最近期嘅一个客人喺3星期前联络过佢。 嗰位女士想离家出走，最好有咁快得咁快。佢冇咩时间同我哋慢慢倾，我哋只系可以趁佢老公翻咗工嗰段时间同佢讲电话。讲嘅时候仲要就住，因为屋企有小朋友。如果俾佢哋听到妈妈讲关于搬屋嘅嘢，佢哋好可能会同其他人讲都唔定。 事实上，想潜逃嘅个案一旦涉及小朋友同老人家，事情往往就会变得更加复杂。 呢个个案算系我手头上比较大嘅一个，我当然担心啦，因为佢听日就要离开，到时咩事都有可能发生。 美穗呢个客人嘅丈夫有暴力倾向，所以佢同员工要好好咁部署行动。 听日多唔多嘢搬啊？ 最坏嘅情况可能会有多过100箱嘢。 哇，咁真系好多喎、啊！ 我预先已经同佢讲咗，叫佢将最贵重嘅嘢放入一个袋度，万一有咩事就净系攞呢个袋走。 明白。 美穗同佢嘅员工打算喺第二朝等客人嘅丈夫翻咗工之后就开始行动。 呢度附近啲路唔多，我哋应该唔会好显眼嘅啫。其实我最担心系佢老公突然间翻屋企。我哋以前曾经都试过，以为话好安全可以行动啦，点知对方突然间出现。 佢先生可能会留喺屋企啊？ 可能噶，佢仲可能直头唔出街噶。如果有咩事发生，首先要确保个客可以走先，其他嘢就等我哋善后。 知道啦。 如果佢老公想阻止我哋，我哋就报警。如果今次失败，咁佢就唔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噶啦。所以无论听日情况系点都好，我哋都会帮佢逃走。 齐田美穗决心帮客人逃亡。因为对他来讲，这个不单止是一份工那么简单。 大概在17年前，我自己都是家暴的受害人。我每天都被我老公打和骂，他会叫我死或者是骂我是蠢材。那时根本没有法例打击家暴或者是跟踪的行为。一般的搬运公司又不肯帮我，我自己一个先都没有，又没有地方可以容身。 在绝望之下，美穗最终自己揸车逃走。 我不会鼓励人离家出走，但是如果当事人真的觉得很困扰，再是这样下去，可能就等于推他们埋去死角。我自己都是过来人，去到一个程度，一是你杀了对方，一是你就自己死了他。我觉得与其要自杀，咁不如都系离家出走好过啦。 朝早9点，美穗同同事就已经蓄势待发， 准备出发。而家我哋都未知佢老公喺唔喺屋企噶。 美穗嘅客人自从之前一晚开始就冇再联络过佢， 都唔知道到时会点噶。 系啊，唔知噶。 万一有咩差池，咁成个行动就失败噶啦。 冇错，系。 系左边定右边嗰间啊？ 右边嗰间啊？ 喺呢度啦。 美穗仲等紧客人打电话嚟通知佢哋可唔可以入屋。 喂，我系齐田啊。早晨，冇问题啊嘛。你先生出咗去啦，明白啦。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，佢哋嘅行动开始啦。 佢嘅客人纪子仲喺度收拾紧行李， 将要拎走嘅嘢攞晒出嚟啦。 美穗同佢嘅同事都估唔到会有咁多嘢，睇嚟佢哋要快手啲先至得。 二楼嘅嘢都系李先生噶，所以你啲嘢净系得呢度咁多，系咪啊？ 搬运工人差唔多要将地下呢层嘅所有嘢都搬晒上车，佢哋要把握时间，因为纪子嘅丈夫随时都会翻嚟。 我哋而家搬啲箱啦。 对纪子嚟讲，揾夜屠屋帮手系佢逃离呢段婚姻、免受家暴嘅唯一方法。 如果李先生突然间翻嚟，佢都唔会即刻入到屋噶，因为我哋已经喺门口度装咗条横摔顶住先噶啦。唔得啦，太慢啦！呢个箱系最后一个啦。架货车装唔装得晒啊？ 装得晒。 啊，咁就好啦。 喺唔够两个钟头内，间屋就差唔多清空晒。纪子终于可以离开呢个屋企。纪子嘅妈妈同个女一早已经喺搬运工人嚟之前就离开咗。为咗保障佢哋嘅安全，美穗对于佢哋嘅目的地要做到绝对保密。 嗰个地方同呢度嘅距离好远。我哋首先会同佢妈妈同埋个女汇合咗先，然后喺嗰度过一晚，到咗第二日再继续行程。到时我哋就会载佢哋去目的地。 到咗第二晚，纪子就会同佢啲屋企人去到一个新嘅城市。之后美穗仲会帮佢哋几个安排新嘅生活。 我哋已经准备咗一间新屋俾佢哋住噶啦。一切应急嘅嘢亦都安排好晒，律师我哋都帮佢揾埋，我啲伙计帮佢哋办好晒一切需要嘅政府文件，同埋通知咗附近嘅警局，乜嘢都准备好晒噶啦。 喺日本，只要去市政府做一个正式嘅声明，就可以将个人地址同埋联络方法保密。 到而家我都仲系惊紧，我好惊佢唔知会唔会继续缠住我哋。我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俾佢困在喺屋企，冇得出去。有阵时我甚至连几多点都唔知，完全冇晒时间嘅概念。 三年嚟，纪子都过住边缘人嘅生活。 有时佢会嫌我讲太多嘢，跟住就会发脾气。对我拳打脚踢，我直头觉得自己连喘息嘅机会都冇，想唞啖大气都难。 纪子每日都会将一个护背着起身，不过即使系咁，都保护唔到佢几多。 有一次佢用脚踢我，踢到我成个人搭咗喺地下度。 根据美穗嘅经验，即使可以揾警察，但系佢哋可以做同愿意做嘅嘢都唔多。 无论你讲咩都好，讲到口水干，佢哋都未必会信你噶。佢哋净系识得话冇问题嘅，冇问题嘅，至多都系话有咩事就打电话俾我哋啦。基本上政府能够做嘅嘢只系得咁多，最后咪要我哋自己搞掂咯。 离家出走之后，纪子对未来充满希望。 我而家净系想可以快啲见到我个女。我好想从此之后过翻一啲正常人嘅生活，唔理去边度都冇所谓，最紧要唔好再留喺呢度就得啦。 根据官方嘅数字显示，日本每三个女人就有一个系家暴受害者，但系当中只有唔够3%嘅人会报警求助。 受害人最担心的是前任配偶找他们报复，就算最后警察拉到施虐者，但是都没什么阻吓作用，就好像袭击罪一样，最高的刑期都只是监禁2年，所以 实在冇咩方法可以防止施虐嘅一方向受害人报复。 家庭暴力其实只是一个人选择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。 有很多人之所以玩失踪，其实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明确的目的，他们只是纯粹想病埋自己。 杉本就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他在两年前离家出走，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家族是关西一带的超级富豪。 我由细细个开始已经有很多人认识我的了，个个都知道我是某个名人的仔，搞到我的一举一动好像都被人夹住晒咁。 他在失踪前帮紧屋企打理家族生意，不过他间公司当时就蚀紧钱。 嗰阵时公司遇到好多问题，我觉得好多人际关系嘅嘢我都处理唔到，好无助，好想咩都唔理，所以就决定匿埋啦。 佢联络咗一间野屠屋，到咗第二日，间公司就帮佢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嗰日我拎住个公事包离开屋企，扮翻工。 佢甚至抌低佢嘅太太同三个仔女。 其实我很担心我的仔女，就咁抌低佢哋走咗去，我自己都好唔舍得。 但是杉本从来冇谂过带埋屋企人一起走。 如果我同太太关系好啲嘅话，咁或者我都会带埋佢哋一起走都唔定嘅。但系我哋两夫妇当时嘅关系又唔系咁好，所以我就决定一个人走。我离开嗰阵时，仲留低咗一封离婚信俾我太太。 对于杉本或者部分日本人嚟讲，选择失踪主要系为咗逃避生活嘅压力。 日本有一个俗语叫做“食间车”，世间体，即系体面咁嘅意思。这个是一种讲究面子的文化，有些人因为接受不到人家的批评或者意见而觉得很大压力，这种压力就成为了现代人自我人间蒸发的其中一个原因。 杉本现在住在一个由夜屠屋帮他租回来的单位，靠以往的积蓄和做兼职为生。 老实讲啊，我都唔知而家我嘅生活系好咗定系差咗。我决定离开屋企嗰阵时，只系唔想见人，唔想同其他人交流。而家谂翻转头，如果我当时冇离家出走，咁可能我会成日向我太太同埋几个仔女发脾气，搞到神憎鬼厌。咁啲仔女可能就会变得好憎我呢个爸爸噶啦。 或者咁讲，日本只系个小小嘅岛国，对于日本人嚟讲，比起个人需要，我哋一向更加重视社会嘅和谐稳定。所以如果一个人遇到啲咩问题，伤害咗佢哋嘅自尊，又或者系觉得受到屈辱，佢哋都唔会讲出嚟，宁愿选择自我失踪。 不过喺现今嘅日本社会，一个人如果想隐姓埋名，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？80岁的宫泽正允已经失了踪超过一个月。在失踪前，他和太太住在静冈县滨松市一间给退休人士住的长者屋。 啲人问起佢去咗边，我都唔敢话俾佢哋知，我老公其实系失咗踪。 每当有人失踪嘅时候，其他人好容易会觉得一定系佢哋屋企出现咗啲咩问题啦。而失踪者嘅屋企人好多时亦会自责。我敢肯定，佢哋当中有好多人都唔想公开话俾人知，佢哋有屋企人失咗踪。 宫泽美智子虽然愿意接受访问，但是就要求我们不要拍到她的样子。她说她丈夫之前试过和长者屋的职员发生争执， 冇几耐之后，丈夫就失踪。佢觉得两者系有关联嘅。 佢俾啲职员闹完之后，就开始日日都早出晚归，宁愿喺外面消磨时间，都唔愿意翻屋企。嗰阵时差唔多日日都系咁，好似转咗入一个黑洞入面，唔想出翻嚟咁。我好担心佢，但系又唔知点做好。他说他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他将所有东西，好像是银行存折、提款卡和那些钱都放进一个袋子，然后拿着个袋子就这样走了去，衣服都没有执多件。 那些人选择失踪最大的原因，始终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，多数都是因为跟其他人相处不来，包括是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。有些人翻翻下工，突然失踪，又或者系离家出走，关系唔好喺过去二十年系最常见嘅原因。 宫泽正允离家出走当日，美智子跟住佢去到滨松车站，而嗰度就系正允最后出现嘅地方。 我睇住佢喺车站买咗张飞，我初时仲以为佢谂住坐新干线，于是我咪去闸口等佢咯。点知等咗好耐都见佢唔到，我完全唔知道佢去咗边度同埋做紧乜嘢。我嗰阵时仲以为佢好快就会翻屋企添。 不过宫泽正允始终都冇翻到屋企。佢离家出走之后一个星期，美智子发现银行户口俾人提取咗20万 yen， 即系大约1800美金。她丈夫患有癫痫症，美智子担心她没有足够的药在身。 如果她的病发作，那就糟了，因为她一病发就会失去知觉，她身上还带着这么多贵重东西，万一她晕低了，我担心她的东西会被人拿光，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。 美智子曾经向警局报案，但是警方一点都帮不到手。 啲差人话，因为系佢自己自愿离开嘅，所以佢哋都冇嘢可以做到。 根据日本嘅法例，如果一个人自己离家出走，咁法律上警察系冇责任要揾佢翻屋企。一个人决定住喺边同埋过点样嘅生活，都系属于个人自由。呢一点一直都好清楚，同埋受到尊重。 美智子自己冇办法揾到佢丈夫，唯有靠私家侦探帮手。 我哋首先喺翻佢以前住嘅滨松市开始揾，睇下佢屋企附近、酒店同车站有冇啲咩线索。因为佢比较有钱，可能会喺市内租地方嚟住，所以我哋亦都有尝试接触地产代理，睇下宫泽先生有冇揾过佢哋。呢个个案到而家，我哋仍然仲调查紧。 私家侦探工藤黑典要争取一分一秒同时间竞赛，因为时间越拖得耐，找回宫泽正允的机会就越低， 越迟啲人的记忆就会越模糊，咁佢哋就会更加不肯定有冇见过失踪者，咁就更加难提供啲咩相关资料噶啦。 呢日工藤黑典终于收到新的线索，一间餐厅发现了宫泽正允的袋，还将个袋交了给警局。 我们现在去沼津，宫泽先生的袋就是在那里发现的。 经工藤黑典间私家侦探社成功找到失踪者的机会大约是60%，不过不是所有找得回的失踪者都仍然生还。 很多个案在找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事人已经过了身，有一些是意外死亡，有一些就是自杀，但这位宫泽先生带着钱失踪，所以我觉得他不像是想自杀。不过他带着这么多钱在身，如果被人见到，我担心他可能会有危险。 怖いですよね、そういうのって。 沼津市距离滨松市的车程大约是1小时， 不过工藤黑典不知道发现宫泽正允的袋的确实位置， 因为警方给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址，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编号。不好意思，我在找一个失了踪的老人家。 是 是这样的， 是 我想请问，不知道你们店铺是否有人执到这个袋然后交了给警方呢？ 那我要问一下办公室的人才知道。 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 是， 我希望如果是有人见到他留下的袋那就好了，但是如果个袋是另一个人留下的，那我们就很担心了。 哦，明白了。 由于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工藤黑典决定去火车站售票处想着碰下运气。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 我想我没有见过。 是这样，可不可以请你们看看张照，看看会不会有谁想起什么呢？ 那麻烦等一等，我要进去问一问，看看我可不可以收你这份文件先。 麻烦了。由于个人私隐保障条例的关系，我们想找人帮手都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如果我们这单张里面有个人资料和相片的话就更加难。试过很多次，人都是因为这样而不帮我们。 请问你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？ 日本法例对私隐的规管很严格，变相令到寻找失踪者难上加难。除非是刑事案，否则即使警方都没有权取得其他人的个人资料，甚至就算当事人已经过了身。 如果要调查失踪者的出入境记录，就直头是没可能。银行也是一样，就算是家人出面申请，大部分银行都不会透露详情，因为他们根本无权透露个别客户的资料。 日本重视保障个人私隐，另一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销声匿迹。如果他们想开展新的生活，不再被人发现，一样有办法。 以前人会在宾馆或者弹珠机铺度隐姓埋名做嘢或者生活，另外亦有好多人会按自己嘅个人才能揾到适合嘅工作，再唔系有啲人就选择直接瞓街做露宿者。 其实自我失踪又有啲咩问题呢？一个人翻唔翻屋企系佢嘅个人自由，这个自由是一种权利。 这一晚工藤黑典什么都找不到，他只好空手而回。至于美智子，唯有继续无尽的等待。 我而家日日都会去滨松站碰下运气，希望有一日会见到佢喺嗰度经过。我完全唔知道佢而家每日住喺边。我甚至唔知道佢有冇谂起我。有时候我喺屋企乜嘢都做唔到，真系觉得好无助。就算到了这一刻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很没用。 突然失去心爱的人，这种伤痛不会随时间而减退。即使事隔17年，宫本刚志对于他弟弟宫本直树的失踪仍然觉得很内疚。 大约在直树失踪之前2个月，我哋一家四口曾经去过呢个神社参拜。我记得嗰日直树突然间提起佢将来想做啲乜嘢，佢以前好少会讲呢啲嘢嘅，但系我哋嗰阵时就觉得佢嘅目标 根本就冇咩可能达到，所以就叫佢唔好嘥时间啦。其实我哋根本都冇认真听佢讲嘢。坦白讲啊，如果当时我有认真听佢讲，或者问多两句咁就好啦。 十七年嚟，宫本刚治一直都冇停止过揾佢细佬。 我整咗几个唔同版本嘅单张，有去过好多车站揾直树。我哋曾经揾过一啲有相同情况嘅家庭，同佢哋见过面，但系都系冇用，可以话系一啲进展都冇。 寻找、希望同等待，对宫本一家人嚟讲，都系沉痛嘅伤害。 到咗而家，我哋已经好攰，好攰啦。我妈妈甚至可以话系一夜白头。 几年前，宫本刚治嘅父母都被诊断出患有认知障碍，佢担心佢哋两个都等唔到直树翻嚟嗰一日。 他们两个都越来越听不到东西了，即使是一幅相都好啊，给我们见下直树好过现在不知道他究竟是生还是死，这种感觉真的很辛苦。 至于在两年前离开家的杉本，就知道家人一直在找着他。 有一次，我去警局帮我啲文件续期嗰阵，嗰啲警察话我知我啲屋企人揾紧我。我听到之后，突然间觉得好大感触。 一年前，佢开始用短信联络佢几个仔女。 当我唔开心嗰阵，我会 send 短信俾佢哋，咁自己就会开心翻啲。呢度就系我哋以前间屋啦。呢张系我个细仔第一日翻学啊。 杉本打算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跟仔女见面，他们还未知道爸爸失踪的事。 他们以为我一直都是出了去做事，所以才不回家。我很担心万一他们知道了真相，知道他们爸爸原来是离家出走之后，不知道会怎么看我。 很多时如果家里有一些亲人是令他们牵挂住的，他们都会心思思很想回去，尤其是对一些中年男人来说。但是因为当初是他们自己选择要离开的，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再回去，因为他们的离开是自私的行为，所以就觉得没面目回去见家人，他们过不到自己的关。这些是很多日本人的想法。 喂，你好啊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夜逃屋的负责人齐田美穗一直协助一些遇到家暴的客人逃离屋企，但是即使在客人成功出走之后，他的工作还未完结。 你好吗？最近 几好啊。 除了要跟进客人的情绪，在有需要的时候作出支援之外，齐田美穗还会确保客人不会被人找到。 你可以试下停咗，唔好用而家个手机号码，或者直头将个手机交俾律师处理。如果你中意，你都可以俾我噶。但系如果你同电信商终止合约，咁你先生就可能揾到你喺边度同电信商联络过。所以如果你想终止服务，最好都系去第二区啦。我做咗呢行十七年。帮过超过1500个客人失踪，咁耐以嚟，冇一个客人会喺佢唔愿意嘅情况下俾人揾到嘅。 反而美穗自己就试过俾客人嘅前夫上门找晦气。 最严重嗰一次，试过有个男人拎咗把武士刀出嚟，另一个就攞住支高尔夫球棍喺我面前 养嚟养去，想恐吓我。 即使面对呢啲威吓，仍然无阻美穗帮助其他受害人。 话我系做生意呢个讲法未必咁准确，因为我觉得我同啲客嘅关系比较似朋友多啲。佢哋当初冇错系我啲客嚟，但系渐渐发展到后嚟，大家会变成朋友。好听啲讲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喺度帮紧人。 自从上次帮纪子逃避丈夫免受家暴之后，转眼已经过咗三个月。 我知道我哋已经搬离佢嘅范围好远，可以松一口气，起码以后唔使惊有嗰啲事发生。但我成日都认住，只要佢肯落力啲揾，一定有办法揾到我哋。我哋咁辛苦先可以离开佢，梗系唔想俾佢揾到啦。 我上次同你讲过，呢个地方可以全方位睇得一清二楚。 纪子已经委托咗律师帮佢办理离婚手续。而家佢总算唔使担心再俾老公打同埋闹，不过佢话内心嘅恐惧仍然挥之不去。 我觉得只要一日我有个电话，就有机会俾佢揾到我。即使我已经搬咗去一个新嘅地方，都成日凝住，会唔会有人偷听呢？觉得好冇安全感。当我见到附近有相机，我又会谂，会唔会就系佢用镜头监视紧我呢？ 纪子唔知道自己仲要匿埋几耐。 讲真啦，我而家唔想谂咁多嘢住。事关一谂，个脑就会停唔到。我而家最唔想就系谂起佢个样。虽然而家我仲未算得上系完全自由，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个决定系啱嘅。 有得拣，边个会想过呢啲左呢右呢嘅生活啊？不过当你被人逼到走投无路嗰阵时，就冇办法唔出此下策嘅啫。 至于美穗自己，之前为咗彻底避开佢前夫，佢甚至不惜改变自己嘅容貌。 有一次我喺街度离远见到佢，我即刻就认得出佢。嗰一刹那我真系好惊，好彩佢完全认唔到我咋。一个人不是说走就可以走出去那么简单，我不会教人成世都做缩头乌龟的。 消失了两年之后，杉本终于趁他的仔女放暑假的时候和他们见面。不过他还未准备好回到家。 有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，我不想让我的仔女看到。我现在的收入少了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爸爸这个样子。我想等我的生活质素好过以前才和他们一起住。即使他们现在不肯原谅我也好，我相信到他们大过了有自己的仔女的时候，就会体谅当初为什么他们的爸爸要这样做的。 至于另一名失踪者，80岁的宫泽正允，就在失踪三个月之后找回。 我们收到一间酒店的消息，说我们的委托人的丈夫在他们间酒店住。 不过宫泽正允拒绝翻屋企。 我收到佢嘅信，但冇回邮地址，我联络唔到佢。 丈夫唔肯翻嚟，对美智子嚟讲唔系一个好消息。 我谂咁样已经够啦，对唔住。 宫泽先生仍然选择喺外面住，唔肯翻屋企。我谂除咗佢屋企人之外，都好难会有人知道佢咁做嘅真正原因系咩。 呢样嘢系同家庭、亲属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关嘅。如果呢啲关系处理得唔好，咁始终都冇办法解决到自我失踪嘅呢个问题。 日本法例规定，一个人只要失踪超过七年，就可以宣布他死亡。但是对于宫本直树的家人来讲，即使十七年过去，他们从来都没想过这样做。 即使到了今天，我妈妈还在等着直树回家，她还预留了一笔钱给她，让她随时回来都可以。有时我会发梦梦见直树，梦见她终于都回来了，但是她就粒声都不出，所以我就很生气。其实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，我只是希望可以再一次见到她平安无事。Thank you.